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胡峰，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职业倦怠如何面对。从今天起，咱们专栏即进入第四个大主题，徘徊，道中徘徊。成长的途中，我们总会面临很多的困扰与惶惑，这些困扰和彷徨很多都关乎选择。只有了解并认清这类困惑，我们才可能做出最合适的选择。职业生涯的路上，每个人都会碰到职业倦怠期，我也不例外。曾经好几次我都陷入其中，如今从中摆脱出来后，我就想尝试搞清楚这样一种状态的根源，思考一种方法来缩短它持续的时间，或者说增加它出现的时间间隔。那职业倦怠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197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弗洛伊登·贝格尔首次提出职业倦怠的概念，用来指人面对过度工作时产生的身体和情绪的极度疲劳。职业倦怠感想必你也不陌生，一般将可以明显感知到的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期的倦怠感，它出现的状态可以用两个英文单词来形象的表达， burnout 和 overwhelm， 也就是燃尽和难以承受。作为程序员的我们想必最能感知这样的状态，因为我们处在现代信息工业时代的最前沿，快节奏、高压力、大变化的环境很是常见。应对这样的环境，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燃料和更强的承受力。但有时环境压力突然增加，短期内超出了我们的负载能力，难免出现燃尽的时刻，并感到难以承受，此时就进入了短期的倦怠期。这种短期的倦怠感觉其实和感冒差不多常见，年年都能碰上一两次。应对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休个年假，脱离当前的环境，换换节奏，重新补充燃料，恢复精力。就像感冒，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治疗，自然就能恢复。人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是一个反脆弱体，凡不能打垮我的，必使我更强大。另一种更可怕的倦怠感是长期的，它与你对当前工作的感受有关。有些人把上班看作工作的全部，那么这样的人去上班一般都是被动的、勉强的，这样的人就是普遍存在的混日子的上班族，虽不情愿，但又没有别的办法，毕竟不能失去这份工作的收入。而这种混日子的状态其实就是处在一种长期的职业倦怠期。其实真正的工作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有目标的事情，它能让我们实现对自我和他人的价值，并且乐在其中。但即使一开始我们是在做这类真正的工作，时间久了后也难免碰到职业倦怠感。这时我们可能就会困惑，难道我已不再热爱现在的工作了吗？对于这种状态，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倦怠意味着你在这一关打到头了，而新的一关的钥匙就在你手上。遇到这种情况的本质，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区发生了转移和变化，从而脱离了原来的工作态，碰到了倦怠感。当倦怠感出现时，工作态就隐退了，而为了消除倦怠感，我们就需要找回工作态。工作态，如其名，是一种工作的状态，一种让我们在工作中感觉到美好的态度，是做我们喜欢的工作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每周我们有五个工作日，但不代表我们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都能处在工作态，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处在工作态，但却又必须在某个时间点前完成工作。这样的日子久了，就难免会滋生倦怠。据说有一半的人每天下班回家上床睡觉前都会想想诗和远方，早上起床都有一种不想再去上班的冲动，当感到这种冲动时，差不多就进入到了工作倦怠期，并对当前的工作产生了倦怠感。去年有部电影叫《魅影逢将》，主角是一名裁缝，他每天起床后从早餐时刻开始就进入了他的工作态，排除和避免一切干扰，专注于他的服装设计工作。其实这个电影本身的故事并不算吸引我，只是电影中这位缝匠的工作态深深地打动了我，也许这就是一种同为创造性工作带来的共情吧。现代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 flow， 一般译为心流，也是一种工作状态， 它是人在专注进行某些行为时所表现出的心理状态，比如艺术家创作时的状态。在此状态下的人们通常不愿意被打扰，也比较抗拒中断，个人的精神力将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同时还会伴随着高度的兴奋与充实感。那么工作态和心流有何不同呢？工作态其实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概念，它的定义覆盖的期限更长久，就像长跑中的节奏。而心流的定义更像是一种工作态的局部过程表现，像一次短程冲刺，你没法长时间的处于心流状态，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周期内，你可以处在工作态中。就像电影中那位冯匠几十年如一日的每天早晨都会自动进入那样一种工作态。职业倦怠期显然是与工作态互斥的一种状态，所以要脱离职业倦怠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进入工作态。而进入工作态最核心的地方在于找到自己的工作区。关于工作区，可以先参考文中图。工作区的概念不是我发明的，其原始概念图来自国外一个站点，我将其翻译和重绘了一下，其中定义了关于工作的三个区域，也就是说每一份工作都包含了目的意义、职业生涯和工作岗位这三个方面。目的意义，这是工作的终极之问，它决定了你的很多选择，以及你接受什么、拒绝什么，是工作愿景背后的灵魂所在。每个人工作都会有自己的目的和意义，而且还会随着工作过程发生变化。追求目的和意义，这可能是你我一生的工作。职业生涯是个人一生职业愿望的追寻过程，它由长期目标驱动，是追寻目的意义的一条你所期望的路径。而这条路径并不唯一，它因人而异，因你的目的意义而异。它构建在你的工作过程中的所有经历、经验、决策、知识、技能与时运的基础之上。工作岗位，这不过是你现在上班的地方，包括了位置、角色、关系、职责与薪酬的总和。这三个区域会有交集，这里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假如你工作的目的意义非常现实，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收入，改善家庭生活，住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而现在的工作岗位能够提供这样让你满意的收入水平，那么你就会感到快乐幸福。而若你对职业生涯路径的期望是从程序员到架构师，甚至再到 CTO， 当前的工作岗位能提供这样的发展路径，那你就会充满激励驱动。显然，职业生涯一路达到 CTO， 收入水平会更高，与你的现实目的意义相符合，那你就会感到成就满足。如文中图所示，这三者相交的那个位置就是你的工作区。在这个区域内，工作让你有驱动力，感到快乐，充满成就感。找到了工作区，很自然就会进入工作态。在职业倦怠时，自然是远离了工作区，这时很容易产生的一个决策是换一份工作。我曾经就做过这样的决策，换一份工作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它能改变你的工作岗位，甚至也能改变你的职业生涯路径，但它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你对目的意义的思考与认识。做自己所爱是对的，爱上自己所做也是对的，关键就是要找到什么在真正驱动你前进。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话，只有向后回首时才能理解生活，但生活却必须向前。当你回首职业生涯的来路时，终于理解了职业倦怠，但前路之上还会碰到它，而你已经知道该如何面对。